就是编写出来的、 嗯、 但是你说比如说像荒岛求生、 嗯、 哎，莫名的去流落到一个荒岛上面， 对， 但是那种感觉还是哎，有时候会让人很期待， 对，还而且很多现在的那个比如说求生的节目，户外的达人的节目会邀请一些非常厉害的，比如说贝爷这种人啊，带着一些演艺 吃啥， 对啊、 嗯、 带领很多的演艺人员在荒岛当中去适应野外的环境， 对， 真的出现了苛刻的生存的这个零信息点的时候，我们如何应对，这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对吧？ 嗯， 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种能力的，如果真的遇到情况，我们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最好的了， 没错。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着我们的好同事哈、 嗯嗯、 中国好同事，我觉得他每次出去玩都是有强烈的目的性和规划性的， 是的，而且他的分享呢也是头头是道， 是 有条有理， 就是之前对他没有那么深的了解的时候、嗯、觉得他就是一个主持人， 嗯， 之后我会觉得他英语交流、 嗯、 语言的学习能力、归纳能力、交流能力 很 强， 很多， 对对， 很广， 而且他非常的乐于分享哈。今天到底是有哪位我们的中国好同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好久没来了， 对，我们让他这个神秘的等待十分钟。 好的， 啊，十分钟咨询之后呢，要从那个丛林那个小木屋里把他揪出来， 揪出来， 好好跟我们分享这次他去非洲的一些精彩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我们关注一条刚刚收到的信息。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临时闭馆的一个公告，要告诉大家。 嗯， 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7月7日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举办纪念活动。 是的， 7月6日全天和7日的上午，纪念馆将临时闭馆，暂停对公众开放。那7日的12点后向公众开放，敬请谅解。特此公告，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2018年7月3日的一个公告。 是的，我们要提前告诉各位哈，不要因为耽误自己的行程哈。 是的， 第一条资讯来自于北京的信息啊，2018年北京，哇，这个词还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也是第一次看到，叫做伊亚路古热带植物园泼水季开始。伊亚路呢，伊亚是感叹词，哎呀的呀。路是道 路 的路， 对 啊，怎么回事？ 压了鼓、 嗯， 哎，为了推动全民健康、感受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让游客充分了解少数民族文化， 嗯， 探秘热带雨林的神秘，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由北京压路谷热带植物园打造的第4届“清凉一下，爱谁就泼水”， 哎呀， 2018北京压路谷热带植物园泼水季活动于6月30日在位于大兴区长子营镇北京压路谷热带植物园内正式启动了。 是的，你看以前是爱谁就艾特谁，现在爱谁就泼他 啊，对对，爱谁就泼谁， 对，感觉不一样哈。 是， 此次启动仪式的召开标志着暑假期间北方的游客不用远赴千里前往向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嗯， 感受泼水的特色文化了。 是的， 在亚鲁谷同样可以亲身体验到少数民族的风情，那主办方体会到这一点的需求， 嗯， 特意邀请了 来自彝、白、哈尼、壮、傣、苗、傈僳、回、拉祜、瓦、纳西、瑶族等等这些少数民族，演出人员共同参加泼水狂欢。 是， 同时来自非洲哎，以及南方少数民族的代表们还将在不同时段内表演民族特色舞蹈和游客互动。 这包罗万象哈、啊，这么多少数民族，还有远方的国外的朋友哈、啊。 是的， 想必泼的方法和方式也不一样啊。 是的，有的用盆，有的用水舀子。 有的人用目光， 有的用勺。 对，据了解呢，雅鲁谷热带植物园呢是2015年起每年7、8月会定期举办盛大的泼水季， 嗯， 已经3年了啊， 嗯， 每届都深受广大亲水游客的喜爱，人们相互泼洒，表示浓浓的祝福， 嗯， 希望用圣洁的水冲走疾病和灾难，换来美好的幸福生活，是个非常好的寓意了。 是的， 嗯， 那今年的泼水季呢是在2018年，也就是今年的6月30日一直到8月31日期间的。每个周一，对，每周一除外，其他时间都会举行。 嗯， 除了主要景点蒙巴拉纳西热带植物馆，还有，哎呦我的天哪，这些名字啊。姆帕密帕古树馆、土司堡民族展览馆、恐龙馆、儿童民工、丛林历险记、土司巴，还有小型动物园等。 好， 之外。 记住了，这些是之外啊， 太厉害了。 为了能让游客亲身感受远古时期土著人的民俗生活， 怎么了呢？ 景区为此届泼水祭活动增设更多的娱乐项目， 比如说祭火，动物游行， 动物游行， 敲钟祈福，吃西瓜比赛，人偶互动，小动物表演等等啊。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辛巴。在景区内精心打造的具有云南特色的泼水祭，实行全民泼水、全民参与、全民狂欢，让游客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泼水祭。 妈呀，还有 DJ 是喊麦，请不要这么说 ，DJ 是那叫打碟好吗？ 对，打碟 没有喊麦。 对，我们来打卡，他在打碟。 对， 活跃气氛，随着音乐一起摇摆啊。 是的， 这个泼水祭非常的丰富，很多彩了哈。关注完北京，我们移步上海。 上海，这是一个跟我们每个人每个购物的人都息息相关的呢。 怎么呢？ 上海离境退税累计7000万元。 2018年7月1号、是上海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的3周年的日子。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资料显示，3年来，上海累计为4.8万名的境外旅客开具了大概有4.9万份的退税申请单。办理退税7000万人民币，退税物品的销售额高达6.5亿元。 哇哦！据统计，目前上海市已经有359家退税商户，集聚了中华老字号、海派特色商铺、时尚消费商场和国际高端品牌等复合多元、融合共生的商业业态。 是的， 优化消费环境的政策效应持续体现。 我们 zoom 一下哈，放大一下视角哈。 是的， 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人山人海啊！一位刚开具了退税申请单的香港旅客是这么说的： 好。我呢经常往来沪港两地， 好好说 话。亲眼见证了这里的离境退税商店越来越多， 对对对对， 商品的种类也是更加丰富多元。由于能享受离境退税的政策优惠，不少商品的价格比我在香港买的时候还要便宜。 它是切身的体会啊， 对， 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了解一个离税退税的政策之后呢， 对， 在上海有一个新的购物的新感觉哈。 好， 是的，第三条，一部南方的一个城市，重庆这个城市呢，又有考古发掘的新体验。 哇， 考古发掘的这个敦亲龟楞城结构布局，凌城结构布局， 哎呀， 这个太厉害了， 结构布局啊！ 哦，对对， 这个记者从重庆市文化遗产 研 究院获悉，说这个裴陵区啊，有一个龟陵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日前初步完成，考古人员目前已经基本摸清了龟陵城遗址的遗存类型以及现状，那廓清了这个遗址的布局和结构。 其实我们看到是研究院啊，在2017年就开始对该遗址进行考古挖掘了。目前已经发现像城墙、城门、炮台、建筑基址、道路、排水沟、蓄水池、 排水沟、 题记等遗存，对，反正是有大量的一些城市结构浮现于我们的眼前哈。 是的， 据悉的重庆市文化研究院还将对这个城呢，就是龟陵城啊，开展更深入的考古发掘，为将来建设裴陵龟陵城考古公园提供有效的学术支撑。 哦，真是啊。 是的，这个是前三条是来自于国内的信息哈。 对，然后我们开始 一个片化之后呢，国外两条信息接踵而至。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北京时间11:43的35秒钟，谢谢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的国际部分。 是的，国际部是这样的，国际部分啊， 国际部分， 雅万高铁开工建设通车后，雅加达至万隆车程缩短至40分钟， 时间就是我们生命线上非常重要的介质了哈。 对，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的进展，至2018年6月，该项目22处控制性的工程取得了突破的效益，这标志着 雅万高铁项目进入了全新实施推进的新阶段。 对，因为是这样的哈，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说，雅万高铁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尼海洋支点战略对接的一个重大项目，它是中国印尼两国共同推动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中国高铁全方位整体走出去的第一单。 第一单， 真的是第一单哈。雅万高铁项目启动实施以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关怀推动下，在中国印尼两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怎么的呢， 中国印尼两国建设者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推动雅万高铁建设不断的取得新的进展。 谢谢， 非常的棒啊。对，反正目前呢，雅万高铁项目实施的工作机制已经是基本到位了，项目许可、融资等关键条件逐步落实，征地拆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嗯 嗯，22周控制性的工程取得了新突破。对，主要是拆没了。对 对对对， 是的，雅万高铁工程建设具备了全面开工的条件。 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哈，雅万高铁项目全长是达到了142公里，最高设计时速是每小时350公里。 哇， 采用了安全可靠、技术先进、运营成熟的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并按照印尼当地的气候、线路条件及沿线群众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量身打造，以满足印尼人民的审美和出行的需要哈。 嗯， 这个通车之后啊，到的就是有什么效率的提升哈。 对，你看看 雅加达至万隆， 嗯， 车程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 嗯， 缩短至40分钟啊， 3个多小时变成40分钟，真的是天堑变通途。 我也想到这句话了， 对，是吧？ 嗯，你像比如说那个勾勒一下情绪啊， 是啊， 就家人见面啊，工作的接驳都非常的方便了。 对，以后在万隆住，在雅加达上班，就可以坐这样的高铁了。 大家可以考虑兼职吧。是不是？ 但是这个票价的问题还是由当地来定。 希望大家呢就赶紧感受到行程高铁经济的走廊，造福印尼的广大民众的好现象、好气氛啊！ 真的很好，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迷之自豪。 当然了， 我国的高铁啊，真的越来越好了。 贯穿整篇文字里边有一个什么呀？运营成熟的中国铁路技术标准有了。 嗯。棒棒 的，都感受过中国高铁的速度和服务哈。 是的，现在4小时生活圈越来越大。 是的， 在我们国家的 选择越来越多了啊。嗯、第五条来自日本。 日本制定了港湾政策愿景，欲打造世界级邮轮港。 哦，这个邮轮也是越来越受大家的关注啊。 是的、嗯，这个是日本的6月27日一个消息哈。 好， 说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鉴于近年来全球邮轮需求的增长，愿景呢提出日本力争打造比肩加勒比海、地中海的全球屈指可数的停靠地， 是 努力实施港口再开发和发掘旅游资源。这是日本继1995年后再次制定了港湾政策中长期的一个愿景。 因此，日本将出台政策，增加日本始发和到达的邮轮，改善通往临近机场和车站的交通手段，并推动打造从停靠地出发的广域游览的线路。此外呢，还将调查访日游客的满意度了，充实港口周边的旅游资源，配套方方面面的啊。在港口进行再开发时呢，还将促进活用民间的资金，建造可享受 shopping 等乐趣的热闹空间以及景观， 非常的棒啊。那另外呢，他们还希望说应对灾害的重要性，将推进码头和临港道路的抗震化， 很有必要。 对，很有必要。那如果要是因为发布海啸警报等人无法靠近哈，那这个将利用监控探头和无人机去掌握情况， 随时随地反映情况哈。 对， 一切以安全为主，世界那么大，越来越精彩，我们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充裕了哈。希望各位呢珍惜有限的时间和生命情绪，感受美丽的世界。时间来到11:47，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来宾，中国好同事活的 GPS 苗山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说每次我听这种音乐哈，就特别期待。对啊，就特别期待非洲的这个球队进入八强。感觉 并没有， 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 没有了，没有了。 这个亚洲球队最后一支日本也离开了世界杯的舞台。 现在只剩欧洲和南美。 对，不管怎样， 两大球。 希望这个未进八强、已经进入八强席位的各个国家队的队员们好好的蓄力，为球迷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啊！ 希望你们真正能踢出水平，踢出真心。 是的， 用你的真心换来我们的笑容和矛盾。 今天 对 走进我们直播间的真是真心换真情的好朋友啊， 是的，是的， 他只要一出去玩呢，带有强烈的攻略性、目的性以及头绪，因为头绪很重要哈、 对对对， 是的， 就是回来的总结分享也是相当的到位。 中国好同事苗山，掌声欢迎。 欢迎山山， 大家好。 哎呦我的妈呀，带着非洲的热情、 刺了刺了下嘴了，很热情的珊珊哈、这次去到了非洲。 对，这次去了一下南非。 南非，南非应该是非洲国家最发达的一个国家 了。富的国家。 你的感觉是城市和所有的那个感觉都体会到了，还是以城市为主呢？ 我其实这次比较全面，因为其实缘起什么呢？因为刚才你也说我也喜欢做攻略，但这次是少有的做的不太多攻略就去的原因，是因为蹭到了人家的屋住，人家出差我蹭蹭酒店住。 哦， 所以对我来说最开始，没有做太详细的，因为这个国家对我来说。它很大，然后国土面积又大，可去玩的地方也很多，所以我觉得随处逛逛，然后呢到处可以随处可见的景点都可以去，对我来说是完全未知的，这个州都是第一次踏上。 其实人家苗山出去玩了很多的旅行经验是有积攒的， 对、 所以说对他来说可以应付这样的一个不是说所有，但是有一些期待的旅程，对不对？ 对，但是总体来说我的经验在城市里比较好用。因为城市里嘛，就是你只要是和人打交道的问题，攻克心理防线就好。但是这次南非是有野外的部分。 是的，是的。 所以之前我只是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出差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去考察，所以会涉及到一些营地。所以我当时想的是，营地这么贵哈，如果能蹭他的屋住的话，能省不少银子。 确实，因为你在这个草原上，这个住宿是很关键的， 很重要，很重要。对 对, 对，就是能省就省一些精力和时间是重要的，对不对？ 对啊，所以其实这次也是因为靠他去做了很多的功课，他去选择了比较适合自己工作的部分，然后我顺便也确实找到了。如果是我自己做攻略，可能有一些营地我不会尝试的，因为首先就是野外的看野生动物的营地价格比较贵， 对，我都了解。之前 每一家营地的价格差别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你了解？ 因为你得看那个营地里面所在的野生动物区能看到什么动物， 就是数量和种类，对不对？ 对，比如说现在南非， 那我想看狮子和豹这种的。 对，像南非现在最顶级的营地，说的是你可以看到五大就是五大动物， 哇，都可以看到哦， 就是豹子啊， 真的呀， 老虎啊，狮子，大象，对。 哎，老虎都出没在这里吗？ 对，所以它要是按野生动物区来分的，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首先要推荐的就是南非啊，有几大城市是值得大家一定去的。 对，先说城市的感觉。 总体来说，南非的旅游成本比较高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物价贵，而是因为它景点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远。 我们觉得如果我飞了15个半小时都到南非了，那我要去看看好望角吧。 对。 对。 我都到这儿了，我得看看动物吧。 是的。 既然到南非了，我尝尝葡萄酒吧。但这些都不在一个城市。 分开的， 对，所以 我现在了解了，去南非的朋友一般拉的战线比较长的原因 是 因为不得不拉的比较长， 它的国土面积大， 比较远， 面积大，然后它分别就是分布的不同的城市。你既然那么远都飞了，我觉得那我看看企鹅吧，至少 南非当局，你们需要高铁吗？真的， 其实是这样的，他们的铁路是很发达的，非洲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列车叫 非洲之傲， 它其实是什么？因为它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呢，英国大家看那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面有东方快车谋杀案， 好洋气，好洋气， 对吧？东方快车是在英国最有名的，那非洲之傲其实和它是一个风格，是比较奢华舒适， 是的，是的， 然后有品味的一种火车旅游。 我们有复兴号， 对啊， 我们纯实木， 是的，是的， 对，所以它的火车线路也是发达。另外高速路，我记得我在那儿看，就是高速路当时没有引起什么我涟漪，但是当地人就跟我说你可能现在看上去没什么，跟北京差不多， 对， 但是你想想，你北京全线贯通高速路铺满是大概多少年的 事儿、嗯。而我们现在的样子是90年的样子。 哦。 90年后就没有动过。 哦。 那所以如果你90年看到高速公路是铺满整个城市而且如此之发达。 也会很欣慰的。 对。 对， 很 有感觉。 欣慰的。 对、嗯。并没有动物上来。然后呢 是 不对。 希望你们更新一下。 哎、想问一下、嗯、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比如说你要想喝葡萄酒庄园也好去体会比如说开普敦也好这些地方哈、啊 嗯。 它到底离得大概有多远比如说什么。 坐飞机一个小时。 哦那还 行。坐飞机一个小时。 坐飞机一个小时。 哦、那这城市离得够远的。 大部分的朋友会选择怎么样的交通方式 是这样的因为这几个不同的地点代表了不同的我们要去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你想看野生动物我们肯定要去德班因为德班的野生动物区是最大的。 德班。 因为它有非洲那种特别的平原我这次是第一次见、 嗯。 我小时候认为有动物在的地儿应该是森林或原始森林。 是是。 这样的地方、 嗯。 但是以前会认为那一定有树啊要有水塘啊、 嗯、 或者是亚马孙的这种热带雨林、 嗯、 是我印象里是这样的。结果我真的是这次见到了动物世界里面的大平原非洲大平原。 一望无际。 我看你发朋友圈在那个有一张照片是背影。 很好看。 站在一个。特别大的 平原 上， 对对对，它不是绿油油，它是黄澄澄的， 嗯， 因为就是非洲大陆的那个特别的植被颜色，再加上就在这种的地域上面，它生长的像动物啊、狮子啊、老虎啊，而且它体积会比较大，因为有特别的品种，包括犀牛， 啊、 犀牛也是濒临、这个、 有白犀牛吗？ 有白犀牛、黑犀牛两种， 哦、对对对， 然后这都是在德班的野生动物区能见到的， 都可以看到， 对，但是呢，我们传统意义上，我们印象里说的野生动物区，通常是哪怕是很大。就像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南边有一个很大的野生动物园、 嗯、 但是它在每个区域是有铁丝网分隔开的 是的、 哦、 尽管人是在车里对吧动物是随便走 对对 但是它是有相对规划区域的 就是有 是 就这是有犀牛的小区 对对对 那边属于豹子的小区 但当然这个小区很大、 哦、 但它还是就人工上是划分区 好的好的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德班因为值得去的原因是它纯纯的就是一片大平原 大自然 你们自己去抢吧 哦、嗯 对 物竞天择 对 所以相当于乌台营地就是我们管它叫野生动物区但其实是人只是管它叫并没有真正一个边边角角的框架再把它框住 那岂不是很危险 就是野地、 哦、 但是为什么我们又管它叫野生动物区呢因为这片地是有归属人的它能归属一个集团或归属个人、 哦、 只是这片地是归人家管但人家没有盖楼、 哦、 人家只是说这以前是平原 keep real 了 那就继续还荒着吧、 哦、 那只是我有它的产权证而已 那我们游客游览方式也是通过吉普车那种的是吧 对、 哦、 所以我们要说一般如果你想看动物的方式就是如果去德班的话、 okay. 我们去看到比较大的野生动物区看到几大的世界级的顶级的动物重量级的、 啊、 我们要参与他们西方人管的叫 safari 啊 safari 我认为就是猎游嘛 嗯，对， 探险 嘛， 探寻、 哦， 就是它有探索的意思， 哦、 所以通常在南非的旅游方式比起东非来说，我觉得更加舒适。 嗯， 因为很多人专门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 嗯、 但是很辛苦，因为东非和西非的经济条件肯定不如南非好， 对对， 所以它在各方面设施啊，还有交通运输条件上面都没有南非好。所以在那之前，我是准备了户外装备去的， 嗯、 我想肯定是受苦、嗯、受难的， 保护自己嘛， 然后连茶水杯这种老年人我都带在身上，后来。带了， 然后呢？ 我姜片都带了， 用上了吗？ 没用上， 哦、 因为很舒适这个营地、 啊，也不是那么的艰苦，对不 对？ 对， 所以下半段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营地特别受欢迎的原因。 这个什么班来着？叫做 德班 哈、 嗯。 其实我们的周驼一直在给我眼神哈。你下半段问问题，周驼好吧？阿迪，那个很多很多的朋友也会对南非的野生动物资源有一个想的了，因为苗山这么一勾勒，哎，情绪起来了， 起来了， 起来了。 到底有多美多好玩呢 你一去你也起来对不对时间上来到了11:57的38秒钟稍事休息一会儿探寻南非神秘的动物世界 爱的心如旅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黑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34，我们老说我们节目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我们的监制也在不停地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的节目越来越完善 的。 刚刚我们有口误了哈。 哦，是的，读的错别字。 对，应该是 裴陵， 涪陵区， 涪陵区， 这那个榨菜的地方哈，大家老吃那个榨菜啊、 哎， 对对对，希望大家注意这个规范普通话的读音。 你看我老吃那个乌江榨菜，我就不知道嘛， 对吧？ 嗯，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共同的进步。谢谢我们的监制 的 啊，龙哥，谢谢龙哥。 嗯、 我们的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正在非洲南非的这片土地上自由的游走哈、 嗯。 今天带着我们一起玩的优秀的向导， 哎， 是我们的中国好同事活的 GPS。苗珊珊珊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苗珊 珊珊，非常的 热情 的一个人，对、 uh-huh、 希望他一直保持这样一个积极向上的热情，去美丽的世界感受他眼中最美好的部分哈。 只要吃饱了都可以有这个状态。 今天我们要去南非、刚刚说了那个一个非常厉害的动物的，应该是大自然的部分哈。我想问一下哈， 嗯， 周驼怎么了？我来问吧。 哎、啊，你问你问。 周驼那会儿，你也了解哈。珊、 哦、 珊、 哦， 你这次看到气色很好啊。 嗯、 哦。大自然是养人一点哈。 啊，是。 想问就是，因为你刚才说过，我也注意到了，就不同的这个公园啊，那不叫公园了，不叫公园啊，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里是不是收费不一样？ 啊、 你观赏的动物不一样，你浏览的方式不一样，接近的程度不一样，是不是收费标准不一样？ 人家可能是按营地来收费吧。 啊，营地、啊。 对，所以其实我们要说一下啊，这个自然保护区通常是和营地所指的呢，就是像露营地的营地嘛、 哦、 所以我们印象里营地是搭帐篷的、 嗯、 其实我们住的也是帐篷、 嗯、 但是帐篷的舒适程度就不一样了，取决于、 哦、 所以它的营地的标准，也就酒店住宿标准就不一样， 那就价格就不一样， 对，所以会差别很大，但是总体来说没有太便宜的地方，因为首先啊、 嗯、 如果你参与一次，你就会发现它的人力成本很高， 当然 首先有很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它有要维护， 植被首先要维护、 uh-huh. 然后里面的动物它们全都像纯天然一样每天自由的悠闲的在进行怎么说呢食物链的正常的运行 对对对 balance of nature 完全 哎呀我的天哪这片草又被邓玲吃了 就是这种感觉 哇好专业啊 是不是他们 我是到了那儿我才分得清羚羊里面有一种叫邓玲 是南非的邓羚跳羚都是在南非 跳羚 会有的、 哦、 那就是完全的自然 完全的自然、 嗯、 然后当时反正我介绍一下我当时入住的那个那家叫 Tanda 其实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Tanda 那家的营地呢我去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向导他们跟我说你是我见到的这是第一个中国人 真的 因为我们以前我们这个营地没有接待过中国游客、哦、因为说实话我们中国游客没有那么喜欢住在营地里、 哦、 因为欧洲人比较喜欢户外 对 他们 希望太原始了 对、 啊、 但是很多游客就算来见动物可能也就是来参加一个猎游晚上就回到市区一点的地方住、 okay, 很少有人真的愿意住在户外老觉得不舒适他说其实我们这儿欧美客人比较多他们喜欢接近自然的方式 问问苗山你真的是喜欢住在这样的帐篷酒店或者 我其实这样的啊我是希望体验 一下 我是对一切都好奇没有体验过我愿意尝试、啊、但是我之前也没有把它想得很好、 嗯、 说实话我准备的都是户外的产品、 啊、 我甚至都差点背睡袋去了、 哦、 后来我那个朋友说嫌弃我如果带太多会占他酒店的地儿然后我是迫于无奈才没带但其实我心里是想带着睡袋去、 啊、 如果方便我可能一听有营地的行程我就带帐篷了、 啊、 但是后来到了那儿才发现很舒适首先 人家有帐篷吧 外表看上去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帐篷、 嗯、 但是你进去看它里面的条件就根据你出多少酒店的钱就能看出里面的设施了、 哦、 比如说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因为是提前三四个月订的 嗯， 首先价格上越早订越便宜 是的 而且营地的帐篷数量有限有的时候你就算拿了很多钱你临时说走就走不可能因为大家都很早就订好了、 哦、 因为他们的人员能够控制的人力也是有限的、 嗯、 所以他就只有那么几个帐篷然后所以价格相对就划算一些早点订 嗯， 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外面看就是个帐篷它也是拉锁的 也就是个帐篷而已嘛 但是很大说实话、 哦、 拉开之后进去哇这是一个五星级酒店 真的 里面 五星级酒店 真的是五星级 上下水可以洗澡什么的都有 这哎呀这个太基础了 真的吗 你说一说那个让你意想不到的 我比如说我住的帐篷是一个套房、 啊、套房 所以呢你外面看是一个圆顶帐篷其实里面是两顶帐篷连在一起的 嗯， 所以是有两间房子 OK、 哦、尽管每一间屋都是其中用软的布和拉锁分割起来、 啊、 这是以防一些蚊虫进来、 嗯、 然后呢这是安全考虑、 嗯、 但里面的设施首先我的大床房是 king size 就是三个人都可以睡得了的很宽然后呢还会很细心的你会认为营地是不是糙一些但没有它上面的床上用品摆的各种小动物它如果提前因为你约了嘛它会问你大概多大年纪啊它会折一个你喜欢的类似的浴巾的小东西、 哦、折一个啊 像有一些家里人带着小朋友去他可能就会折一些动物园里的一些小动物的样子、 啊、 用浴巾 哎 所以他们在细节处想的就很好 想问问珊珊、哦、就你能看到家庭出行的这样人都多吗欧美的朋友 那欧美的朋友 多、 嗯、 很 多 小孩子可以适应 也不能说多吧反正他们基本上觉得很正常这件事情、 哦、 但孩子 还多大大概 最我反正见到最小的有五六岁的 五六岁 就去了去野外 但是 嘿妈妈这是小猪佩奇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家长抱着他就是一直 走、 都是他自己 很好的 很好、 嗯、 很好 当然 这样 但是你知道我观察了有一个小朋友我记得一个美国小孩八岁、 嗯、 然后他在营地里因为他都是土地嘛然后跑、 嗯、 然后向导就跟他说请你不要乱跑、 嗯、 尽管他父母没有抱着他但是当说你不能乱跑要跟着我们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就等着大家都在走他在跟着走 嗯， 一般小孩你知道像多动症一样的那种 对对对 但是他真的很听话但是我在想他是不是天生内向呢后来发现不是回到酒店比较中间大堂的安全的位置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地上滚了、 啊、 所以他特别适时的知道什么时候我要听话因为有安全的隐患什么时候、 人家八岁都了解自然法则了 这个就是从小家长给他灌输的安全意识很高 没错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了解到回到你的大房 对然后那个酒店里面、 啊、 然后里面有那个浴室里面它是完全打通的很洋气、 哦、 上面有浴袍架子、 啊、 旁边有熏香 哎呀妈还有熏香 油 哎我老不太理解啊因为我没有住过帐篷酒店、 啊、 因为在那么旷野的大自然当中有帐篷、 啊、 帐篷材质就是比如说那些防风的一些塑料或者厚的那种 非常厚 对啊它的里边就是以 就是以帐篷为一个遮蔽体，里边加东西啊。 对， 好神奇啊！ 哎，其实真的， 我觉得 这一次特别有的聊的就住的地方，因为住的地方体现了每个旅游景点的特色。 嗯， 比如说我们聊到营地的时候，我们就要聊猎游，就要住在营地里才是真正的猎游。 是， 你白天跟着吉普车出去一趟，晚上再住在帐篷里。我那天晚上赶上下大雨，一道闪电劈过。 嗯， 我就惊醒了，然后你知道闪电过了之后，整个这个平原上本来是一片漆黑，突然就亮一下，一亮一下，对吧？ 是是。 然后我一抬头就看到，离我大概几厘米的帆布外面有各种脚的动物在那避雨，就在我的帐篷下，你知道是什么样？ 帅呀，还真的。 对，然后我就夜里 帐篷还带檐儿是吗？ 他们的脚是不同形状的，高矮胖瘦也不一样。 趴在那边儿。 对，然后他们就在那儿，然后他们会出声，然后就这样的声，因为下雨打雷，他们可能也想找地儿避雨。 对。 他围着我的帐篷站了一圈，各种各样的动物。 哎呀，你往那边点， 好神奇， 你太胖了，挤。 周 驼 怎么 了？ 我问一个问题哈，毕竟是大自然的野生动物。哎呀，就卡在嗓子了。那个，他那个力量啊，比如说他能闻到人的那个味道，或者是帐篷那个坚固度，能扛住那么些动物，依靠这个帐篷吗？ 好，就是这样。 对呀， 首先提两个方面。 好， 第一个方面呢，就户外用品市场啊，如果大家经常户外徒步的人就知道了，就像海钓这些一样，比较专的旅游方式，用品的价格一没有上限，低没有低下限，上没有高上限， 真的是， 就是材质的差别决定了你的效果。 哇， 那个帐篷就是它虽然看上去是布，但是你一摸它的厚度相当之强，而且稳定度非常好， 好高级， 而且在帐篷 脚是扎不透的哟。 对的， 而且在那个帐篷外面，每一家都会有门牌号挂着一个，就像油灯一样的，那个是对于当地营地里面的向导，他来寻找每个房号。 哦， 而且夜里的时候，你一定要通过报话机，我们每个房间有个报话机，你要通知好你那个频道，说我需要去大堂谁谁谁，有人来接我。 嗯， 他们营地是不允许你自己从你的帐篷回到你的酒店大堂的。 你试试。 对， 不是 我们其实提到的主要酒店大堂就是中间最中间的帐篷的营地，就大家像可以聚在一起的地方。其他的帐篷是围绕着这个大主帐篷的。而且你知道那个大主帐篷啊，它其实修的一个很有，你站在那个主帐篷样子，你就看像是一个海岛度假村一样，它中间修了一个塌下去的地方，大家可以围坐在一圈，中间是个篝火。 我明白了。 你把上面的那个布撑开之后，天哪，就是天，银河在你的头顶上。然后看到动物的一刹那真的很感动。 是的， 说实话， 是的， 因为我就记得我车上有两个东南亚的人，我不认识他，但是他们路上那两个女孩就哭了， 感动的， 天晚 激动的， 天黑了之后他们就哭了。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了？他说我没见过银河。我抬头，我第一次看见这就是银河吧？ 生命新的体验啊！ 对，因为 是全新的体验。 好棒啊！ 营地里面是纯的一个野生的自然保护区，其实就是一片大平原，没有任何的灯光和灯火，唯一的光线是我们的向导手上的一个筒灯。 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苍穹是那么的 接近我们， 对，离我 们 那么近。 对，我就想那些动物们啊，都是野生动物，他们每天都看这些，可能对于这样的闪电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对， 对， 对， 对， 其实提到这个就能提到刚刚回答第二个问题啊。他就说是不是真的那个材质是不是安全啊，能不能闻到人的气味。 对啊， 我问了我们当地的一个非洲的向导，他呢是这样，有两个向导负责一个车，这个车呢是一个就是美国知名的越野车品牌改装车，所以它比较宽体。大家呢每个人就是他会有一个小阶梯型的那个座位，是三排座，大家会坐在这个车上，是敞篷，然后前面有一个开车的向导，然后在车的那个叫什么说呢，车头的车盖的地方他加装了一个座位，然后另外有一个向导是坐在那个位置的， 不会挡着视线啊，不会， 他在侧面， 哦，侧面， 所以他的位置相当于是一个车支出来的一个角，知道吧？他坐在车外面， 好厉害！ 所以当时那个向导就说：“我是负责寻找动物的，因为他的位置又高，然后又远， 他那个可以看得很远。 他能先看到，但是一旦我看到了五大动物的时候，他要立刻停车，他要回到我们中间坐，因为他的那个位置是等于探出车的， 对，也危险， 有危险。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个一会儿我如果看到动物离他特别近的话，是不是危险？他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然后他车停到了一个位置，他就冲着我说：“哎，你不是喜欢动物吗？你看你右手边。”我随便一看，一只狮子离我大概不到 两米吧， 很近， 一米左右， 也就这样吧，也就这样吧。 对，不不，还要 更 近。他看了 我 一眼，他直接就趴在地上，闭着眼睛睡了。 哦， 然后我说他为什么看见我无感呢？我说我是个亚洲人，他应该没见过。后来那向导就说：“你看，你们一定要听话，因为我们进行了培训，一不能在车上站起来，因为有的人看动物 激动， 他一激动想拍照 站起来， 他近是为了把镜头聚焦什么的，会不自然的站起来。他一不要站起来，二不要尖叫，就是你就很正常的跟他共同的生活在一个空间就没问题。因为他们习惯的是这辆吉普车。这辆吉普车每天在这个平原里走，他认为这就是他生活环境里的一个道具，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每天定点就会过去的，不知道这是动物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会过去，他已经很熟悉了，他对车上的东西他没有概念，但是一旦你站起来，你脱离了这辆车，他就觉得是外来物。 这个车怎么长了一个啾啾？ 对呀。 对, 对他就会警觉， 他就会恐慌，他会害怕。 对， 所以呢，你再一叫喊的话，你会刺激到他， 他会攻击你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动物攻击人，不是因为就是说他见到人就攻击你，而是因为你吓到他了。 是的，OK， 了解了，一定要安分守己。 对， 所以就是，所以不是气味的问题，只要你听话，这个你在这个习惯上的车一部分的车里是没问题的。 好嘞， 然后再还要其实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在这个营地的时候，跟动物要保持一个我们一直以来说的就是。你不要带去什么，带去的也要带走，不要改变那儿的生态环境。 是的，哎，说到就是因为营地啊，营业有吃饭的需求嘛，补给的需求。那比如说咱们吃饭在营地那个帐篷里怎么去解决？是拉到一个馆子里，还是直接在帐篷里？ 他说是营地，其实它是一种酒店嘛， 啊、 所以酒店一定会有餐厅 啊。 我其实要说一个小插曲，就当然我要先打个招呼，我不是有意有种族歧视啊，我是没有的，那只是我们开玩笑。因为当天晚上我们知道这个南非以前是英国的一个自治，或者是有法国也有很多是管过他们统殖民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们无论是吃饭的习惯还是生活习惯都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遗风 痕迹。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白天一天猎游，晚上还去看豹子，但是豹子不容易看到，因为它的移动速度很快，所以通常是很难见到的。所以我们夜里去见了豹子没见到，我们就回来了，看了会儿星星，然后就说我们去餐厅吃饭，说因为知道你们是远道而来亚洲来的 客 人，我们就把给你们做一个室外的，可以在室外吃饭， 挺好吗？ 然后点了蜡烛，很浪漫，就觉得哇，是一个法餐，就是感觉很好。然后你就看你面前每个人摆好了，已经摆好了盘，空盘子，然后说我们会给大家上开胃菜，然后和主菜，然后汤和甜品就在甜品台，请你自取。 OK， 我们正在开心的时候，突然这些人啊就开始拿着开胃菜在你每个人身边就㧟一勺放在你盘子里。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坐这儿之前，这个桌子早就摆好了，天也黑了，无数的土啊。风啊，刮完之后，我摸了一下那个盘子，一层土。我当时想，哎，我好想去把盘子刷刷。然后呢，就看服务员就直接把一勺开胃菜，夸扣在盘子里，祝你好胃口。我当时想，嗨，算了，不干不净吃了没 命， 就融入其中吧。然后就开始开心的吃了。吃着呢，之后他们就说，我们为你们远方的客人带来一段舞蹈。就听见当地就是租鲁这个土著族嘛，在给我们一边唱一边跳。但说实话。只听见了声儿，什么也看不见， 太黑了。 只有蜡烛不足以照明，是吗？ 对，不光是天黑，他们肤色真的是。 忘了，开玩笑了，对对对。 有一个 他融入自然的， 对， 只看到全在牙齿很白呢。 开一点玩笑啊，就我们同行有一个不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特别激动，想拿着手机去拍，拍了一圈回来了，说我还是不拍了，我聚不到焦。 因为肤色的问题嘛， 对 不 对？ 对对。那个你刚才说开胃菜啊，那些主菜好吃吗？做 其实还不错， 还行、啊。 其实当地比较有名的菜呢是这个瘦肉。 哦，对对，各种野兽的肉啊， 对， 这是合法的，可以吃的。 对。 我问一下，我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啊，当然是露天的哈、啊，你要点蜡烛，这个时候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就是草地。 那 不会有动物过来吗？ 安全哈。 应该是他那个营地是圈起来的，所以动物其实是知道这里就是不是他的地方。 哦，了解了解， 明白了。 各自安好就好。 对对对对。 嗯，那边也开篝火， 一边两宽，各自欢喜。 那边也会。 豹子那边也在篝火。 对对 对， 是，哎，挺完善的。 豹子那边在树上篝火呢，刚吃饱。哎，这底下吃啥呢？ 这是个比较正式的，比如说这个西式的一个餐饮的结构。 嗯。 早晨起来，因为 我觉得早餐真的很重要，我现在健身之后我觉得早餐相当重要、虽然我有时候还是会不吃，但是你吃的我一天精神会非常舒适。 嗯， 你们早餐都吃什么？有早餐吗？ 有啊，全是西式的。 啊，也西式， 全部是西式的。 也是在这个地方还是？ 对、而且其实这个营地给我印象特别好的就是第一印象就很好、我下了车，我们因为是坐了那个面包车去的、到了那个营地的门口就要坐他们的吉普车了、因为他们就说我们的营地是不允许别的车进去、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动物如果见到你这种外来的车会袭击你。 嗯， 所以你必须就是从门口开始就倒他们的吉普车、一定要属于这里的。 了解了。 然后我们所有人坐着吉普车进到那个大堂里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给我们倒了一杯香槟，说这个是欢迎酒。 嗯， 你就会发现从一进门开始，它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酒店的配置， 系统化的。 对， 是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南非看动物不像东非和西非那么辛苦，你可以就是穿的还挺美的样子。 嗯， 然后 还可以拍拍照，是吧？ 对，白天看看动物，然后立刻。就是晚上回来吃饭前你说我想赶紧洗个澡，只要你让向导带你回去，然后这一切都是可以，就是相对舒适的多。 是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一些演艺的人员拍的一个在非洲草原去体会的，应该也是南非的，他们也是非常的感觉营地的感觉，就没有那么艰辛和辛苦啊。 嗯， 大家可以有私人的向导，私人的厨师，你想坐下来从车里拿出来就给你做东西。 那如果要是想拍片的话，就是出大片、基本上在你们的活动区域都是可以完成的。 一定要跟向导说我有一个想法，比如说我想在哪儿停下来、我想干嘛，向导会告诉你这个地方 可 不可以。 哦，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有一天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跟我们来了很多人，很多不认识的人，凑成一天的队伍，分成两辆车，然后我们这一辆车就很幸运，其实我们这个车是前后脚、但是我们车停在那儿的时候正好赶上狮子的一家。 哦， 而且是巨型的狮子，非常大，它就离我那么近，我其实都很害怕。 我们到动物园看过狮子，比那大多了， 特别大， 特别大。 而且你知道那个非洲的狮、是那个体脂率很低， 嗯， 一看就精瘦精瘦，但是它一看就是很有劲儿，它的身上绝不是赘肉， 全是瓷似的， 瓷似的， 肌肉哦， 然后全是八块腹肌， 公狮子、母狮子带着俩小狮子， 而且你看它的眼神很坚定、一看就是在野外生活的狮子。 然 后呢，离我特别近，其实我有点忐忑，但是向导的说没问题，你只要听话，你可以下去。 嗯， 但是我告诉你，比如你只能站几步。 可以下去。 啊，对，他就告诉我位置，这个地方你可以站。 还是下一个给下一个朋友吧，这个机会，我在上面拍拍照吧。 对对 对, 对, 对， 我拍拍照就行了。 然后呢，比如说在晚上我们看豹子之前，因为这个自然保护区太大了、也不会说先回酒店休息，所以当时向导就说：“好吧，我们现在开一个小的 party， 然后呢，在吃饭前你们可能会饿了，因为一白天一整天，我们稍微吃点下午茶。 啊、 所以呢，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在等天黑去看豹子的时候，就把车放。”就停在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平原，那块平原向导说只有跳羚羊、没有什么其他出没， 可以可以， 所以安全、大家就都下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拍照都是那个时候拍的。 哦，那个感觉全新的体验， 真的是 终于从车上接到地气上来了。 然后而且你知道吗，我是觉得很感动的，在于我们还在惊叹平原的美景，在拍照的时候向导在默默地把后备箱打开，就开始把什么苏打水啊、巧克力啊，还有各种吃的火腿、他就开始切成一块块的、然后呢把那个前的机器盖打开变成了一个小桌板，然后说大家就可以自取吧，而且非常有条理放的。有的时候我就看，哎呀，这些向导应该是有点糙，我们心里会认为他们每天和动物打交道会不会有点粗线条，但是你看他干的事情是非常细致， 很棒， 对，所以就特别暖心， 感动感动。 然后就大家就酒足饭饱之后说、哎呀，天黑了是不是可以看豹子，他又默默的把这些全部收起来收到一个小的保温箱里，会觉得、哇，他们每天做事情很有条， 井井有条， 对 对， 有一天 工作量其实也是很大。 其实我是这么理解，在大自然当中一定是有法则的，它必须要严谨，一步一步的，任何都不要失掉这个环节的。 然后呢，我就问他，有一个向导，我问他，我说，哎，我说有没有机会去大城市工作？你想不想去？ 嗯。 后来他想了想说，我很想去旅游。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中国来的。啊，中国哪里啊？我说北京。北京有机会想去看看。我说有机会你想在大城市工作？工作不要了吧，我喜欢这里，但是看看可以，但不要超过一周吧。 你看都是一样的。 对，他是属于那个地方。 你跳脱出来一周，我也想回去。 对，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啊，是大自然、旷野、原始，人非常真诚。但你待久了，你会怀念大城市的拥挤和那样的热情吗？会吗？ 你说哪个大城市？ 北京，北京。 这真的很难讲。 哎，你这那么多人听着， 对，这就让你一辈子在待在那儿，那你 肯定 可以啊， 有点贵，这取决于这个存折里的钱够不够继续在那儿待。 对， 哎，不过说到野生动物，我想说一句犀牛的话题。我其实在非洲确实是上了一个保育课，因为那里有保育员，专门有这个，他们管它 小犀牛是吗？ 对，他们有叫犀牛保育员，因为你们在旅游之前，他一定会上一个培训课，说我想给大家讲讲犀牛是多么的濒临灭绝，所以我希望大家一会儿看到它或没看到它，打心里首先要了解它。 当然， 然后呢，见到它之后，你看它那么不容易，希望大家回到各自的城市之后，都能够大家唤起大家的注意，就是保护犀牛。 情感的延伸很重要。 对，然后这次学会了黑白犀牛的区别。 不是肤色吗？ 不是，我以前是以为是颜色。 对、 你看我们在那个图片里看啊， 也是颜色， 它真的是浅一些、深一些。但是这些犀牛一旦走进大自然之后，你很难靠它身上的颜色分辨。所以有一个特点给大家说一下，看犀牛的嘴，观察它是黑犀牛还是白犀牛。犀牛分两种，一种是蹲在地上。就是蹲在地上吃地上草的，还有一种呢是吃和它身高差不多的小矮树上面树叶的。 到分辨一下哪个是白的、 白的应该是吃树叶的那个 白的是地上吃草的那一种、 白犀牛蹲着吃的、 所以你看它的嘴能看到、你看你想一下，如果它吃地上的草的话，它的嘴需要是平的， 对 吧？ 对， 像吸尘器一样，它才能吃草。所以这是白犀牛。黑犀牛的嘴是尖的，所以方便它捕捉跟它一样身高的小矮树的树叶。 是的， 所以不是靠这个皮色， 是靠它的嘴巴的形状，吃饭的形状习惯。这趟收获很多哎， 收获很多，又有知识点，然后又有这样的旷野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每次人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候，都有一种心灵的，就比如说涤荡心灵也好啊，自我反省也好啊，达尔文定律也好，你会觉得体会的比书本上多一层概念哈。回来之后你会觉得生活比之前想的会更好一点，对不对？ 当然，我现在希望有机会就多上外面走一走。其实我还觉得挺鼓励家长朋友，现在我们中国的青年的家长朋友特别愿意带着孩子出去旅游， 是的， 有的一岁就带出去了，然后呢什么海岛三岁啊，带他去欧洲。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记不太住，但是在他小的时候在形成知识体系之前，如果你很小非要带他出去，不如去见见大自然，去见见动物，觉得比让他在书上认图片要好得多。 其实我也是早就有这个想法，虽然我无子，然后我就想说，大自然有很多种啊，有昆虫地，有植物地，蝴蝶地，有飞蛾，这是一种哈。 不是说只有在这么旷野的非洲草原才能见到动物。 对，我们经常看 iPad 呀。 那小松鼠也是动物吗？ 是的，就是根据人的这个精力和时间有限呀、让孩子多去接触大自然。 我要把我的未来的孩子带到大兴安岭。 也可以啊。 邻居啊，对啊， 非常好。那深秋的大兴安岭。您美呆了好吗？ 不，一定要夏天，秋天太冷了。 我就记得犀牛保育员，我就记得那个特别帅的纳米比亚犀牛保育员跟我说的一句话，说如果我告诉你你要保护它，它濒临灭绝，你无感；但是如果我首先让你了解它，你会自发的想去保护它的。 看人家工作到位了哈， 真的， 走心的一切都是非常昂贵、一切直接的哈，不用那么多的防备，也不用那么多的预设，对不对？谢谢我们的珊珊， 谢谢大家。 就是常来哈，现在工作很忙碌， 对， 常来常来，因为珊珊的分享确实会有一些升华的部分哈， 没错 ，get 的这个点会觉得生活很幸福，对不对？谢谢非洲大草原， 谢谢珊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oh.